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琴日立法会咧就都有为刘晓波致意嘅。咁原来即系起立去为呢个刘晓波致意嗰阵时咧，就有郑松泰粉咁样样。咁啊，郑松泰咧就讲句说话，诶，点解又关佢事咧？系嘛，即系呢啲吓邻国嘅事系嘛，做咩又关佢事咧？啊，原来佢讲嗰个说话咧就系话咩啊？我欣赏刘晓波嗰种修宪嘅精神。人哋几时话要修宪啫？ 人哋话落实中国宪法啫，大佬。 咪咯，屌你真系喂，真系用翻阿古嗰句说话，你行开啲啦，屌你老母，系咪先？即系呢一个，喂，真系好。 佢有冇睇过《零八宪章》噶？ 我真系我好怀疑，大佬啊，即系你喂假假地，你都北京读过书啊，大佬啊，即系。 咪呢个咪北京读完书嘅成果咯？ 即系呢条友啊，真系，即系呢喂。你同林鄭吓嗰次人哋嚟立法會嗰次已經冇做功課出 Q 曬醜啦！你今次你零八憲章係乜你都唔知，你仲撐人哋修憲，同外交部一樣咁戇鳩。即係外交部同埋呢個咩？我啱啱睇《環球時報》，原來一句説話中毒，佢話咩？佢話呢一個咧，即係劉曉波啊，係呢一個西，即係為西方世界即係嘅一個犧牲品嚟嘅。屌你老尾！乜撚嘢犧牲品啊？ 佢係犧牲品，不過係你嘅， 係俾你犧牲啫嘛，係嘛？ 佢嘅邏輯就好簡單嘅，就係話因為你就撐劉曉波，就用人權嘅問題就走去逼中國做啲佢唔願意做嘅嘢啊嘛，咁所以佢咪就係西方世界嘅犧牲品咯。 哦，即係屌你老味，即係其實佢係鬥鳩氣嘅，即係我屋企打仔嘅時候咧。你啲邻居喺度话：，喂，你唔好打个仔啦！屌你老母，你就斗，系啊，你就喺度斗气， 你仲打得狠啲？ 咁卵扑街啊！原来就系为咗面子啦！屌你，连呢啲咁嘅人道精神都系唔卵顾嘅，即系呢啲真系贱卵到无伦啊嘛！就系、是、你嗰个真面目就系如此啊嘛！所以点解你头先话喂德国系嘛？即系佢对于佢相比于呢个特朗普嚟讲，佢可能系会有更加即系佢本能上面佢会出声， 世界嘅责任。 一嚟世界就 有乜嘅承担， 二嚟佢自己以前即系德国，佢自己都有沉痛嘅经验，就系话喂，你即系以前德国人，即系中咗呢一个纳粹嘅强权出嚟，系嘛，自己都要受翻，系嘛？喂，同埋你衰政政策啊，你唔好以为自己唔关自己事啊，佢关埋屋企打仔，呢、這、一个人佢唔知几时发即系发癫，会打鸠埋你嘅，其实系 冇人。你睇辽宁号，你已经睇到嗰个民情系点样？个深圳人走过嚟睇完只辽宁号之后，话要中国政府派只辽宁号，得闲就欺负下呢个南韩同埋日本啊嘛。咁你咪谂下，而家民族主义高涨嘅状况底下，咁样即系中国佢系力系可以去牺牲刘晓波，然后就往自己面上贴金嘅。喂，咁你係可以貨施到喂未來你哋嗰啲諗俾中國嘅貿易吸納咗嘅國家會點樣受啦？ 做曬契弟啦，佢 expect 你做契弟啦，係咪啊？今次其實都槍打出頭了嘅，我有擔心就係德國係會俾佢懲罰嘅。喺劉曉波呢個問題上面，你又發表咁多次意見，又喺度即係阿芝阿 jo 喺佢喺佢嘅諗法裏邊啊，佢一定會懲罰你德國佬嘅。 其实唔止德国，挪威已经率先被惩罚啦，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嘅嗰个主席 最近先改善翻啲关系啫嘛。 阿老伯，你觉得即系喺欧洲国家嚟讲，如果佢惩罚呢一个德国嚟讲咧，佢会抬举边个国家咧？ 英國佬 咯。我覺得係，其實係 英國佬係 expandable 嘛。因為你話老實講，你而家睇翻個經濟嗰個環境，英鎊跌到去得九九十十嗰個環境裏邊，其實英國佬已經係好 desperate 嘅啦 ，desperate 到咧係即係買佢怕嘅啦。 嗯， 即係佢，所以你頭先講緊民族主義嘅時候，中國人咪會覺得一雪前耻呢度嘢，系嘛？鸦片战争啊嘛，系咪啊？我俾你割咗香港走啊嘛，而家恰翻你呢、這个英国佬转头，而呢一个系最容易嚼佢嘅，食住个势，系嘛 ？push 你埋 corner， 揼多你两锤，你够胆 at 啦？你谂下联合声明咁讲，英国佬有咩反抗啊？有咩抗议啊？同你以前作為一個即係入不落國嗰個時候爭幾遠個態度？ 嗯，咁我覺得即係你嗱呢兩日啦，係咪？琴日就劉曉波啦，今日就 DQ 啦。喂，你即係你嗰班乜 Q 嘢咩學聯啊？而家攞翻支旗出嚟，你班冚家產，你班僆仔，喂，全撚保唔撚出聲嘅喎，真係對住即係泛民啊，係嘛？即係呢支聯會啊，佢哋先至會惡嘅啫。咁啊，好撚中意出聲明嘅。咁啊，论坛抗共嘅，又唔见你今次搞论坛嘅，屌你！ 即系刘晓波单嘢系完全 搞论坛啊嘛， 襟若寒蝉 啊嘛，唔系咯？咪即刻搞个联合声明出嚟话，屌你老咩？你集会系又系呢个咩？你话你 DQ 嗰班友集会，又系又系咩？佢讲咩咩即系咩循规蹈矩定乜 Q 嘢啊？ 行礼如 礼如仪啊！屌你老尾，又集会啊？吓、啊？又你而家你连咩喎？你连搞论坛嘅魄力都冇埋喎。 你知唔知啊？当年啊，七十年代唔好话嗰阵时候一片红嗰个阶段 啊， 其实系学生系最早反映呢啲嘢。 系啊， 包括喺刘晓波啲问题上边咧，你系唔会缺席嘅，缺席都自己羞耻啦，大哥。 嗯， 系嘛？你啲国事学会又好，你个学生会又好，甚至时事委员会都好，乜 Q 都好，我而家全部系。暗晒春嘅， 嗯， 我睇 Facebook 已经喺度啦。你有冇见过佢嗰啲 KOL 即系发表意见啊？唔好话刘晓波单嘢啦，我而家就等紧你四个议员 DQ 嗰单嘢，你点样？你包只咩反应？你咩反应啊？ 就算系啊，同你同声同气啊，即系本土派啦，系咪梁游啦？你班啲咩学联？而家新学联啊？吓、啊，即系你周树峰嗰啲有冇企出嚟帮佢哋站过台啊？有冇帮佢哋搞任何抗争？你就系唔捻抗争。 不如我哋睇睇片，我哋跟住讲下呢个四个 DQ 嗰单嘢。 政府入禀 DQ 四议员案有判决啦。被 DQ 的每位议员最少要退翻九个月人工，总共85,500元，同埋要退翻议员津贴的大数。另外，败诉的一方要在判决之后28日内提上诉。 系啦，嗱，而家叫 DQ 咗啦，最惨最大镬嘅就系似乎嗱，呢、這个政情好似咁好早就收风，真系呢个 now 嘅政情。 新闻科， 就系话。因为其实 DQ 之前嗰日咧，佢哋出个政情咧，就话啊，即系佢哋有啲议员就话啦，可唔可以唔好追诉啊，系嘛，嗰啲咁嘅嘢啊，唔好好似梁游咁去到咁尽啊，咁样样。咁其实除此之外咧，你见成个政府、成个立法会咧，其实似乎都蓄势待发，即系一早都好似即系有咗彩排咁样样。嗱，你见到今日啦。吓、啊，即系咁嘅水牌啊，系嘛？即系几个钟就极速咁样样就除咗名。咁啊，今日我见到晏昼嘅时候，阿黄之锋亦都话啦，咁喺呢个立法会网页咧，即系已经冇咗佢哋嗰张相啦，已经系吓。咁 啊， 除此之外就系、是、其他嗰啲嘢，系嘛？即系哇，你立法会秘书处即系喂送走佢哋啊，都唔知几快去做嘢。即系惊死佢哋，好似之前咧，即系梁游咁样样咧， 即系电邮啊、传真啊、水牌啊、嗰啲网页啊，嗰啲全部已经系 ready 晒啦。 系啦， 即系话可能呢个法庭嘅判决已经系即系知会咗相关嘅人等。如果唔系 now 政情，点会即系喺度已经系讲紧数嘅问题啫？究竟立法会嗰啲即系新春检嘅，因为而家嘅法庭判决都几大镬噶，即系你梁游都好啲啊。嗰阵时候佢系两三个月货仔啫嘛，最多都系前前后后。今次你是推翻成年 推翻成年嘅实报实销加人工嘅开支。 嗱，咁佢有计， 佢真系有权咁，佢有权咁样系追你数。 佢有计嘅，咁啊，正程都一早同佢计咗数噶啦，就话每人嘅薪酬咧，咁就起码就86万，办事处嘅营运资金咧最多就系320万，咁就呢一个嗱，你见到今日咧就建制派嚟讲咧，阿鼠王芬啊。佢都會代表啲建制派咧，就講究竟會點樣應對？咁當然佢一定係話歡迎噶啦，係嘛？咁另外講到薪津嗰方面嘅問題咧，佢就話有少少分別嘅，同糧油有少少分別嘅。咁就但係咧，即係會唔會追佢哋數咧？咁呢個佢哋似乎係未決定嚇。咁 咁你都大鑊啦！即係平均每一個人，如果最高嘅去咗500万 嚇， 未計仲費，而家你輸埋仲費啊嘛！ 系啊， 你再上诉可能再输埋，咁即系差唔多每一个人，就算佢打一个 discount， 即系立法会薪津嗰度自己嘅人工一定计啦，你都唔使谂啦，嗰度计一半，加埋埋你都500-600万埋尾啦，最少啊，我呢个计算方法最多系成1000万埋尾啦，每一个被 DQ 嘅人，佢可以追足你。包括薪津，包括你个实报实销嗰啲办事处嘅营运开支，嗰度已经500万啦。而家你打呢场官司，输嘅仲费，每人平均都200-300万啦。 嗯， 唔系800到1000。 其实好似新加坡咁嘅做法嘅啫，即系嗱，新加坡最兴嘅就系按你一条诽谤嘅罪名，然后就玩到你破产。咁而家嗰种状况就系近似新加坡啦，当然用另外一种方法 DQ 你，然后追翻你嗰一笔咁样嘅开支加埋仲费，跟住令到你成个反对派一嘢清袋。喂，呢个系有咗呢种咁样嘅先例之后，喂未来点样啊？ 喂，你新加坡当年都系咁噶，你谂下嗰阵时候佢软禁咗一个即系政治犯，嗰系国会议员嚟噶，都系唔需要审，唔需要咩噶？ 我徐信全啦， 徐信全系其中一个啦，但系60年代仲有一个阿叔嘅阿伯嘅，唔记得一个叫咩名，咪搵咗佢20几年咯，唔知90年代先放翻佢出嚟，跟住佢去软禁啊嘛，系最近先攞翻自由嘅咋，跟住佢走去读嗰个 PhD 嘅大哥，啊佢都算威喎佢都。系咪啊？咁俾人单独囚禁，咁俾人咁搵耐，所以呢条友都几有意志。但系个问题就系咁，新加坡咧系一嘢俾李光耀咧，人民行动党咧系将所有嘅反对派咧全部灭晒声。嗱，新加坡人我嘅分析咧，佢而家佢用翻呢一条策略，阿龙系讲得啱。但系咧，新加坡人咧，我嘅理解吓，包括我好多识嗰啲人都话，新加坡人好多系嘟嘟地嘅屌。即系冇我哋嗰种反抗嘅精神，或者系即系累积嘅矛盾同埋嗰种愤怒咧，系会同你爆嘅。因为新加坡人一路以嚟咧，都系好顺服嘅人嚟嘅。 唔系新加坡顺服系因为人民行动党虽然独裁，但系问题佢喺房屋问题啊，佢喺好多生活细节上面系真系做得好好啊嘛。 摇篮到坟墓啊嘛。你唔知当年人民行动党系加入咗呢个即系社会党国际嗰啲噶嘅联盟，后屘俾人踢咗出去咋。即系踢佢出局啊！屌，又因为佢违反人权啊嘛，系咪？你用啲经济嘅方法嚟去搞嗰啲政客啊嘛，甚至乎容不下任何嘅意见啊嘛，咪社会党国际咪踢佢出局咯、啊！屌，佢都唔怕你，甚至乎佢嗰阵时候同呢个枢密院啊，因为话晒佢英国殖民地咧，本来你嘅中心喺枢密院噶嘛，佢同你 cut off 啊嘅关系，都唔怕你。跟住咧，连嗰阵时候嘅远东经济评论啊，都照告 Q 你。系嘛？你照同佢道歉，照同佢赔钱，因为你要继续喺嗰度卖杂志啊嘛，系咪？你远东经济评论，你唔讲新加坡，你讲乜鬼啊？你即系 station 喺嗰度啊嘛，要喂佢谂下做到几难啊个手段，新加坡。所以而家你讲啱啊，老共系想将香港变成一个类似新加坡嘅模式，净系同你讲经济，净系同你讲竞争力嗰啲咁样，政治上你唔好搞啦。嗱，你今次。讲翻转头都要讲噶啦，你系咪梁友女士？系因为梁友女士你引清兵入班关，就系叫佢有机会俾佢释法。跟住而家你咪嗰四个，我估计吓，即系好抱歉咁估计咧就系、是。虽然我哋呢两日都有一个即系叫双重打击噶啦，我估计咧其实个反弹咧都唔好大。香港好多人而家我听到嘅或者我感觉到嘅信息就系、是、咧。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好地算咗个势，佢咪算咯，系咪？ 尤其是梁游嗰单嘢做咗一个非常非常之坏嘅先例啊！连我哋啲人都觉得，喂，屌你唔系咁噶嘛？玩还玩，唔好玩到去民族嘅问题，即系种族嘅问题，系咪？甚至乎系即系侮辱人嘅咁嘅方式，喺一个文明社会里边系不容许啲咁嘅嘢噶嘛？喂，你玩完佢两个之后，释埋法，去埋呢、這个上诉庭，立咗先例，所以今次咪乒乒乓乓咯。上次都有上诉噶，今次都唔使等上诉啊。因为点解咧？你越入到去呢、這、一个越高嘅法院嘅判决，嗰、那个法例系越嚟越清楚噶嘛，判亦都快噶嘛。越 clear cut 嘅时候，嗰、那个法律个解释嘅时候，甚至乎你所做嘅行为究竟系咪庄严啊？之如此类嘢，再加上人大释埋法，咁啊排队死咯。喂，而家系开始，大家最大嘅恶嘅问题就系，大家都已经唔系好愤怒啦。你有冇感觉到啊？ 唔系，咁你睇翻， 即系连愤怒到好攰啦，屌仆街！ 咁你咪睇翻，其实头先呢一个DQ 四佢哋嗰个集会有几多人咯？其实呢个好重要嘅指标。 阿龙有去到几多人啊？ 其实我冇去到， 冇去到啊！我九点三或者讲唔出嚟。咁嗰度大概系300人嘅。咁啊，据报道就话。咁有少啦，即係你如果你话同高峰期比，咁你话要去返好似阿梁维阿黄维基嗰陣时係咪呢个 HKTV 同埋呢个国民教育已经唔已经去唔到啦，嗰陣时就 嗰啲鬼数字 你一千都冇。 咁你臨時又唔急吹街，三四点嗰陣时先吹啫，我哋都赶唔切去啦，我哋要做节目。 係咁，但係就咁我头先都有睇佢哋嗰个live 嘅。其实就即系咁讲啦，咁我 记得我觉得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唔知系咪即系已经老共储咗好多五毛啦，喺佢 live 下边嗰啲 comments 咧，系一本本嘅啫， 一本本啊， 我嘅感觉啊， okay. 我谂唔知系咪我即系过分敏感个头啊，系一本一本嘅啫，我见到即系好多人系孖长毛 啊。你有冇见到啲衫？ 又咩话咩清洁公司准备咩啊？我见到佢又会俾块席佢啊，等佢瞓街之前。 你系咪见到嗰啲系咪三国人物嚟噶？ 我唔知啊，我唔识玩呢啲嘅游戏噶。不过我纯粹第一，我估系应该有五毛喺度。如果冇五毛咧，你又真系大镬啦。 唔系， 大家帮我手 observe 下，我见到下边嗰啲 comments 咧。是 half and half 嘅啫。 五毛其實係好多啊，即係你不嬲。如果你睇 Yahoo 咧，佢啲咩討論區啊，同埋嗰個咩即係咩 discuss 啊，嗰邊咧都係好多五毛嘅。其實係，尤其如果你睇翻即係網台版啊，即係呢個 discuss 嗰個講網台嗰版咧，就專揼咧，即係呢啲泛民啊，左交啲咩？ 我嘅意思係咁，如果係五毛咧，我都好啲。所以點解話叫大家幫手做 research 就係即係揾翻嗰啲有 make comments 嗰啲咁講嘅背景係咪？ 但你揾啲係 咪真相定 係 假相？ 你揾啲冇用，即係你出嚟嘅人已經係少啊嘛。你出嚟嘅，你嗰啲唔係五毛可以做到嚟嘅，其實係。 係。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 但係如果你連出嚟又少，連個社會輿論你都輸曬嘅話咧，咁好大鑊。 呢個雙方面。 咁你真係邁向新加坡嘅咯噃，因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係 majority 嚟嘅，係壓迫少數嘅。是容不下意見的，主流社會是控制了整個即是政治的，到今時今日都仲是反對派已經很厲害的，拿了40%，雖然因為他的選舉制度那個集選區令到他得回很少議席的，是不是？但是如果你香港都是這樣的話，這樣就很大了。而你看回頭， 你從一個高一點的角度，阿爺今次呢是似是有一組的部署，尤其是在雨傘運動之後，整個治港的戰略已經定了調了，以我為主，一國大過兩制，以前讓開你們的在23條上讓過一點，是不是起碼都收回， 所以就說 反國教的問題上面表面上都退一退，雖然可能他都 照心的，但現在是擺到明居嘛，我是爛仔，我是黑社會，我打柒你打柒你，他現在就是這樣。 幫我這樣說，即係你呢個時間咧，即係如果你再賴梁油咧，即係即使嗰個事實咧，都冇意義啦，冇實際意義啦，係嘛？即係用翻阿緊爽嗰個講法就係、是、啊，呢個已係歷史啦，冇實際意義啦。咁我見到今日毛哥亦都唔 係啊，有 realistic implication 嘅意思係做。 如果佢哋再走翻出嚟，已經冇人選佢嘛，本土派係嘛？ 我哋係咪需要從而家老共轉變呢一個嘅治港政策嗰方面去分析？ 我哋究竟点样同佢即系交手挂？ 嗯， 喂，呢个系我嘅谂法啊，因为你粮油嘅出事系在于你系讲一啲虚无缥缈嘅一个政治理念，而你系冇实力啊嘛， 系， 系咪？即系你，我讲咗好多次噶啦。你如果是对住太神的时候，你不会跟他打拳的盲兜的嘛，是吧？你不是跟他斗揼的嘛，你梗是跟他捉下棋的，大哥。你捉棋咪可能有机会赢他，因为 他的 老筋不是这样东西的嘛，他的 IQ,EQ 不是这样东西的嘛，大哥。喂，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我没有答案到今天到，但是老共这样转变他的策略，再成为在世界经济的一个强国的时候，他又自卑到自大到自负呢个过程里边，我哋点样同佢即系周旋？作为反对派，我哋要谂呢个问题。嗱，粮油嗰啲历史唔好讲，四个被 DQ 嘅都将可能会成为历史，唔好讲。唔系唔好讲嘅意思就系话，我哋都要忘记咗佢，跟住即系企翻起身，再嚟过喺边度跌低边度起翻身啊，大哥！如果我哋冇谂住。是反省的话，即是说我觉得九七年之前其实雨傘运动或者梁振英上台其实已经是一个一国两制的分水岭 了。 这个分水岭的重要性是在于你中共转变了他的治港策略同埋对香港人的分析的心态的分析。他觉得你包仔是没人得救。我要强硬对付你。你们要走，你说自己不是中国人，那你要撚咗你走啦。仲好不要在这里跟我斗。我十三亿人，你得七百万，系咪？你班契弟仲要靠我？喺佢嘅角度啊，你班契弟仲要靠我？屌！而家特朗普都派捻咗我，文翠山甚至英女王，屌，当你系咩啊？都唔惊你而家老共仔，唔系佢最惨就系变成一种咁嘅自负心态咧，所以佢好有自信地去处理香港嘅问题嘅时候，咁我哋系咪要谂谂计？ 嗱，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嗱，先唔好谂点样赢先。但是起码我哋要諗咗点样可以唔输。而唔输有一个方法啫，讲真就係、是、喂，首先唔好认命啊，大佬啊。而唔认命就你要 keep 住，就係话你就算你面对喂几咁荒谬嘅事情都好，你就算点疲累都好，你都要出声。你就哪怕你係按一个嬲啊，你喺网上面按一个嬲，即係你一有游行係咪，即係我觉得即係其实讲真去到咁嘅阶段，即係如果你有啲人就话仲喺度攞住咩薯片啊特首选举嗰啲嘢出嚟抽水呢，喂大佬你真係唔好再参与呢啲讨论。 都系一个 setback 嚟嘅，对香港人讲。即系我唔计嗰啲，即系自己 label 自己话自己系原则派嗰啲，我唔计嗰啲啊。喂，嗰、那个都系对香港嘅运动一个 setback 嚟噶。 嗯， 由雨傘运动开始，由 DQ 薯片，甚至乎系即系开始摆强硬嘅路线，即系南部啊嗰啲。喂，呢个系一个强硬路线嘅体现嚟噶，包括其中啊，大哥，薯片系亦系，因为点解啊？喂，嗰、那个系。广泛地接受俾香港人接受嘅人物，你唔同意一件事，我唔同意一件事，系咪？但系佢照一巴打落你度。 其实薯片同埋刘晓波效应，薯片同埋刘晓波效应咧，其实系有啲相似嘅，就系话俾你听，你就算你唔踩佢一条面，佢条底线啊，佢话俾你听嗰条底线，即系所谓底线咪港独啊啲乜嘢，即系你就算你唔踩都好啊，佢都会 reject 你嘅。佢都係會一巴冚埋嚟，即係佢所謂其實老共啲所謂抵唔撚抵抵唔抵線啦，即係你而家李華明啲戇撚鳩咧，仲喺度講就係話，早排就喺度屌鳩嗰啲自決派點樣去台灣啊嘛，就係話啊你點解即係嚇做咩唔講回歸啊，做咩要講呢個咩主權移交啊，嚇、啊、你咪港獨啊，咁樣扣帽子，又話人哋即係踩佢底線，唔撚係呢樣嘢啊，老共條底線係會喐噶。老嗰条底线，佢中意点样弹就点样弹嘅，你系捉摸不到啊！佢点解无端端？ 而家捉摸得到，而家捉摸得到就系越嚟越收紧。 系啊， 甚至乎你话唔讲主权回归，讲主权而家都唔捻得。 系啊， 你唔可以讲 高度自治都唔捻讲啊！ 中国大陆你唔得，你就要同我讲内地。 啊， 喂，大佬啊！而家你系玩紧文革嗰套啊，人人要过关啊，同我要政治正确啊，大哥。如果唔系佢真系睬你啲傻。 唔系你哋讲咁耐，其实最重要一样嘢，第一次同第二次嘅关联就系话，而家 共产党是用对付刘晓波的方法，就对付在香港争取争取民主运动的人士。咁你要点样走去面对？因为面对第一样嘢，你讲紧 DQ 呢样嘢，点解大家讲咁大件事？就系因为好多嘅人。好多嘅社運團體，好多嘅民主運動，大家都係利用呢個議會就走去攞資源啊嘛。係冇咗議會呢個資源之後，大家就要諗，喂，下一條水應該係乜嘢啊？ 仲有唔好就係講錢咁簡單，呢個係 agenda setting。好多民間團體去參加呢個即係議會嘅抗爭咧，你可以美其名嘅或者議會嘅工作係在於，其實你 set 緊 agenda 上面。以前好啲嘅港英年代，無論你嘅口頭質詢、書面質詢，甚至乎係呢一個嘅動議辯論，係會上得到嘅社會嘅議程裏面。正如當年你強積金都係因為泛民入咗立法會之後，不停提呢個中央公積金啊、退休保障嗰啲嘢，咁佢咪退而求其次都頂咗個強制性公積金出嚟啦。以前係冇噶嘛。是咪？因為香港係一個商人主導嘅社會嚟噶嘛，你連 set agenda 嘅能力都冇。我想 set 下都唔得。第一，你回歸之後，你個立法會係已經俾人閹割咗，你只係有議會抗爭呢一套啫。佢睇穿你呢條路啦，議會抗爭唔俾搞，咪所以揾咗梁君彥去做主席咯。 嗯， 係咪？再加上而家再玩埋 DQ， 你大禍在於咩？你而家就係俾佢睇死你嗰條路就係、是、咧，只有民主黨、公民黨嘅主流泛民咧，先至可以做佢花瓶啊！以前。难听啲讲，就算我入到去又好，阿毛嗰啲入到去，其实大家都系陪佢陪衬嗰一个个两制，系代表有高度自治，有港人治港，有唔同声音，香港仲有独特性喺度。而家佢连你都容忍唔到， 即系佢用佢哋嗰种讲法，即系叫 只有民主党同公民党先可以做花瓶。咁、你大唔捻大镬？ 唔系何俊仁喺。第二个喺花生头第二个节目嗰度都讲啦，而家习近平只容许忠诚嘅反对派，你净系可以提民生问题啊嘛。 就算你系你讲呢个民生问题，你都冇用嗱。你讲民生问题啊，就同你讲民生问题啊。你民主党嗱，你咪搞元帥啊？喂，你最近中国建筑啊，佢搞个即系喺荃湾搞个新嘅居屋啊，落成啊，又有元帥啦，咁扑街啊！你呢啲系咪民生啊？喂，即系点解？喂，我哋而家要问啊！ 喂，一地两检都系啦， 啊， 嗰、那个系民生啦、啊，因为快啊嘛，大佬你嗰个运输。是咪啊？你所谓嘅 logistic 嗰个问题，物流，但系个问题喺边度？而家叫翻转头就系、是，喂，佢咪踩咗你脚入嚟咯？ 嗱，时间差唔多啦，我哋都要讲，就如果 DQ 咁样搞咧，其实泛民点样部署咧，其实我哋都要认真去思考一下嘅。我哋转头翻嚟讲讲啦。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